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广尽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我们开始全新的一期训练。佳明手表，这个佳明 Connect Coach 呢，这次就是在我这一天呢，其实没有一个新的训练计划给我，是让我休息啊，让我休息。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会有一个2天的一个间隔，然后给你一个新的一个训练表。那我在没有佳明给我提示训练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的一种自主训练的方式啊，比如出去跑，做一个轻松跑啊，出去做一个这个间歇训练呀、啊。但是这次我决定开启佳明手表一个新的功能，干嘛呢？哎，这次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啊，呼吸训练。咱们要这个交叉训练，也别光跑啊，咱们今天来做一个呼吸训练。在佳明手表运动当中选择Breath Work 这一项啊，如果你有的话可以打开它跟着它一起练，如果你没有的话，今天我带着大家来做一次呼吸训练。这会儿您别开车啊，就是如果开车的话别做，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工作也别跟着做，如果这会儿你正好没什么事儿，希望你呢可以闭上眼睛跟着我一起来做呼吸训练。 开始尝试一次呼吸训练，现在我要放平我的这个心态。呼吸训练之前呢，我的心率现在是85每分钟，呼吸的频率呢是14，现在我的压力指数呢是39啊，这是通过佳明手表都可以测出来。那开始今天的这个呼吸训练。那呼吸训练呢，现在我选择的是放松和专注这样一个训练，6分钟，现在开始。好了，开始计时，准备就绪。那么根据佳明手表的提示，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现在我要放松身心，把一只手放在腹部，用鼻子呼吸，在一呼一吸之间屏气一会儿。现在要开始啊，将呼吸逐渐放缓。如果感到您的有头晕或者不舒服，请立即停止。开始第一阶段。好，我们开始屏息呼气，屏息吸气，屏息呼气。 这个呼吸训练呢是长达6分钟啊，我选这6分钟的呼吸训练呢还是比较短的一个呼吸的训练的时间，还有一个12分钟啊，还有更长的呼吸训练的内容都在这个佳明手表上有，可以来进行习练。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请了瑜伽老师，就来跟大家说如何进行呼吸训练的方式。我把他呢再次请出来，也带着大家来做一做呼吸训练。 自己安静的坐着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先吐掉身体里面所有的气，然后吸气从鼻腔到胸腔，呼气慢慢的，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这一次更慢，呼气更长。好，最后一次，如果你可以的话，你闭上眼睛吸气，呼气， 你会发现基本上三次长的深呼吸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变平静很多。 但是这种呼吸是每天都需要的吗？ 我觉得呼吸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帮助你去调整你的身体状态，把双手就是搭在你的肚子上， 搭在肚子上， 对，然后耸一耸肩膀，轻松一下，放松，坐直，然后我们还是把一口气先排出去，身体的气排出去，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用你的肚子去呼吸，试着用你的肚子把你的手推起来，然后呼气，坐着的时候会有比较困难，然后再慢慢吸气，尽量的让它平缓，把手推起来，感觉到你的横膈膜在向下，然后再呼气。好，最后一次更加的慢，吸气到极致的时候再用力吸一点点，然后呼气，慢慢的把肚子收回来。 所以听了刚才录音，不知道是我带的好呢，还是咱们的瑜伽教练教您带的好。其实也不是我带的好，就是佳明手表带的好，还是瑜伽教练带的好，各有各的好处啊。比如说有一位瑜伽老师当着面呢来教你呼吸的方法，有一个人和人沟通的一个感觉啊，有条件有时间有地点我就可以怎么做。但是如果没有一位老师呢，你自己一个人其实不管是在学习啊、办公室啊，还是在居家呀、你都可以通过一块佳明手表，用这种可穿戴设备智能的方式也能简单的实现这一点。不知道您在做过呼吸训练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反正我做完之后心率有下降，心态有平缓。 刚刚呢是做完了一组呼吸训练。其实佳明手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它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就是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用看着手表的提示，它是四秒这样四秒间隔来做吸气然后屏息，呼气屏息，再吸气屏息，这样一个间隔。如果说初次学呢，我们就一开始其实我是看着这个手表上的提示，它是有中文的提示吸气，然后还有一个小动画你跟着来做。后来我发现可以不用，因为它每一次提示呢都会有一个手表的震动。六分钟的一个呼吸训练，大概后边的四分钟我就闭上眼睛，跟着手表的震动的提示吸气屏息，呼气屏息，再吸气，完成这个过程。做完之后我再来看数据呢，心率有下降，但不是说哎呀原来你这那么大，因为之前训练之前我的心率就是83左右，那么训练之后降到了76、77。其他的变化呢，我觉得更多是在整个心态的放松上，确实通过呼吸训练让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我决定就是这个是一个新发现，发现一个新大陆，以后在每次在做运动的前后其实都可以用呼吸训练的方法来调整我的整个的一个身体状态，帮助我整个人呢来放松，我以后要多用。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咱们就残奥会的话题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儿我们来说一说盲人足球这个项目。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盲人足球。 残奥会中的五人制盲人足球比赛是专门为视力残疾的运动员设立的项目。国际盲人体育协会中的足球委员会对五人制盲人足球负责，并致力于这个项目的发展与提高。五人制足球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德国，最早是德国的职业球员在赛季前为了准备维持体能而设计的战术练习，后来逐步演变为一种室内竞赛。由于其节奏快，个人触球机会多，技术细腻，技巧更强，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风靡欧洲、南美。比赛时，场上每队含守门员共有5位选手，场下则有5名替补选手。其比赛场地与正规的五人制足球场地相同，且地面材质可为人造草皮或者室内场地。比赛时，引导员在场外指导，将带有铃铛的足球努力攻向对方球门。当整颗球越过球门线或者是球门柱，即为得分。若进攻方以手制球或以手或手臂挡球，均不算分。比赛一共分上下半场，共50分钟，中场休息为10分钟时间。比赛时间到达以后，得分较多的一方获胜。若时间结束时为平手，则再一次进行10分钟的延长赛。如果依然未分出胜负，则通过点球来分出胜负。每一支球队都有一名引导员在对方的球门后，以语言来协助本场进攻。同时，教练员与守门员分别是中场和后场的语言引导员。比赛则需要配备一名主裁判员和一名裁判助理。由于队员有视力问题，所以在比赛过程中，队员只能依靠球发出的声音来判断球的位置，所以经常会出现队员找不到球的情况。所以在进攻方向上还要依靠引导员的帮助，队员之间的呼应相互会较多一些，所以防守速度没有普通的五人制足球快，传球次数也相对较少，乌龙球会更多一些。 通过刚才这段录音，我们知道盲人足球一共是五人制，它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场的11人制是不一样的， 是 五人制的盲人足球，而且呢是专门的一个为视力残疾的运动员设立的项目。 嗯， 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过，其实在所以其实残疾分成很多种类，但是在盲人足球里边是专门为视觉障碍的残疾人来设定这么一个足球。 对， 我之前看这比赛，它也比较有特色。首先它足球啊、场地啊，包括它的配置都不太一样。 嗯， 先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说。 是啊，在这个之前录音当中哈，我们也这个听到盲人足球这个五人制足球首先这个起源呢是源自于一种训练的方法啊，就最开始足球就是大场的11人制的足球哈，后来五人制足球呢是源于一种特殊的训练哈，慢慢的把这种训练也组织成了专业的比赛，出现了五人制的足球。另外呢，因为五人足球它的这个场地啊，整个的包括这个整个比赛的这种节奏吧，相对比较适合这种盲人足球的开展， 对， 所以才把五人制场地做成这个盲人足球场。这个盲人足球真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哈。我们老开玩笑说咱们这个中国足球啊，这个这总是在大赛当中啊铩羽而归啊，表现都是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我们的盲人足球真的是非常厉害，在世锦赛当中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哈，拿到过季军啊， 第三名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队。而盲人足球呢，它其实跟我们熟悉的这个足球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比赛场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技术含量也挺高的。可能大家最这个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盲人足球这个球啊，咱们既然看不见，那怎么踢球呢？这个能大家无法想象的。那个球也是特制的啊，这个球里面会有一个类似于铃铛的这种东西，会发出声响，这个声响就会帮助运动员 找球 啊。比如说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就会听声辨位啊，这个不见其人啊，闻其声就能知道这个对手在哪儿。这个盲人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另外，盲人足球我们如果去现场或者看电视转播，我们看这种公共信号哈，能够完全去收取这种现场声的。我们可以，盲人足球现场非常吵，因为每个队员都在发出声音。要发出声音，它主要有2点：第一个呢是告知队友，他们会有专门的这种交流的所谓暗号啊，或者交流的一种手段，告知队友我现在在这儿啊，让队友清楚持球人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队友也会喊。这样会告诉持球人队友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同样对手也是，对手也在喊，就告诉你我在这儿，因为他们在视力有障碍看不见情况之下，只能通过声音的方式去告诉队友和对手我现在处于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另外盲人足球我们看到哈， 不会出现说我们职业足球这种大场比赛哈，我说这个说利用速度哈往前一趟啊，然后我就去追哈，利用速度突破对手的防线，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所有的马上足球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左脚和右脚的脚弓哈相互推球，这样一点一点带着球往前走的，这样就能保证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始终不远离自己的身体，而且让球持续的处在滚动的状态，这个球里边这个特殊的装置才会一直发出声响啊，告诉大家说球在哪儿，球在哪儿。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没办法去理解， 没办法，嗯， 那么怎么他这个球怎么踢出 来 哈？包括那个刚才说到五人制场地，确实，如果你是大场的话，你根本无法跑位， 无法跑位，对， 你怎么追啊？你球你根本拿不到，而且不可能有这种相互配合的一个空间存在， 嗯， 必须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来做这个队员之间的一个配合， 对。 哎呀，想起了那句话。虽然我们说这盲人足球啊，就是当这个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永远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其实当你我们说人的五官，当你的五官当中有一个器官失去一定的功效的时候，你其他的器官一定会更多的来进行开发和使用，比如说当视力出现障碍的时候，他的听觉就会异常的灵敏， 对， 可能他真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视力没有问题的人是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做到的。 没错哈，尤其在盲人足球，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比赛。现在，网上很多这个盲人足球的一些视频资料，包括介绍他们日常训练的一些采访，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将来有机会哈，如果真的现场观看盲人足球的比赛，其实盲人足球比赛也是有一些，就是不同于我们正常足球比赛的观赛礼仪的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足球比赛。 球迷 啊，球迷现在都干嘛呢？都是喊啊，制造越大的声浪越好啊，让这个对手啊，让客场球队感到越心惊胆战越好。但是在盲人足球观赛的过程当中，一个基础的观赛礼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其实跟网球稍微有点像，就是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啊，不能够发出噪音， 不能出声。 对，因为这个盲人这个足球运动员，他们因为视力看不见。只有靠听力才能够去分辨场上的形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观众发出噪音，对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种干扰啊。所以在观看盲人足球的时候，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另外，其实在这个语言上，刚我说这个靠发声来这个知道队友的位置，另外其实在这个语言上也有比较特别的规则，就比如说对手也不能故意发出一些带有特别强烈干扰性的语言，说干扰对手啊，就比如说我 两个队之间的交流要保证正常畅通， 对，要保证正常畅通啊，它会有一些特别细的规定哈，就是什么语言可以说啊，什么话不能说，如果说了这个话，裁判也会判犯规啊，这也是特别有意思。另外，可能有一个问题哈，这个跟大家又想问，这个大家知道球在哪儿啊？我能听到声啊，也知道队友在哪儿啊？ 门在哪儿？ 门在哪儿？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对， 我们踢来踢去不知道球门在哪儿，所以在盲人足球比赛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啊，就是本队的一名教练员。这个教练员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是站在对方的球门后边。他可以去发出一些指示，指示场上的球员。第一呢，是他可能会发一些指令；第二呢，因为他站在球门后面，队员通过他的这个声音的位置，就能够去判定球门的位置在哪儿。哎呀，所以你想想，挺多不容易啊。首先你要知道球在哪儿，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再有知道队友在哪儿啊，你还得判断出对手在哪儿。另外你还要知道门在哪儿啊，通过这层层的衔接啊，把球送入到对方的球门去完成得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而且盲人足球运动员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也都要佩戴专门的这个眼罩啊，不管是你的这个伤残等级是怎么样，要佩戴一个专门的眼罩上场啊，这是保证每一个队员的。还真有过啊，之前没有过这个眼罩的时候啊，之前这个盲人足球这个比赛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还真有过所谓的这种，就是所谓我们叫作弊的行为啊，这种舞弊的行为，就是说我的视， 它是视觉障碍， 视觉障碍 没有出现全盲， 哎，对，所以呢就会出现，哎，一看这两个人怎么好像能看见似的，哎，所以出现了几次这样的情况之后，现在都是统一了哈，所有的上场运动员一定要佩戴专门的这个眼罩上场，当然这个眼罩也是有所谓的吸汗的功能的哈，这整个都是很全面的这样一个规则体系了。 好，那今天呢，这个盲人足球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就奥林匹克大运动跟大家一起来做。 详细的介绍。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收听界内界外，大家好，我是宋阳啊。今天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着我们女主播骑行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户外运动啊。之前说了，这段时间好像是我们体育迷的一个盛会啊，奥运会，然后呢残奥会，然后回来之后我们会有全运会，转过年之后又会有冬奥会。体育迷们在这段时间通过电视的这个转播镜头啊，可以享受到体育的一场饕餮盛宴。其实在看别人去运动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到户外去多运动运动。所以连续两天的时间啊，我们会请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知名女主持人来说一说她的骑行故事。请佳佳来呢，佳佳，我们这个同事啊，他们看是组了一个骑行团， 1039骑行队， 叫1039骑行队，名都有了是吧？ 对，我们还有车衣，而且呢还有统一的 T 恤，装备都是统一的。嗯， 对，周末组织进山的骑行， 嗯 啊，我觉得这样的骑行呢，不仅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同时增加了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连接， 嗯， 还有就是锻炼身体的同时。嗯，也感受到了运动的这种魅力。 对， 嗯， 我觉得反正骑车是这样哈，就我自己认为，个人认为，我觉得骑行应该是可以坚持到老的一项运动。有人说你的车挺贵的哈，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一辆车，但你想，如果这辆车它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骑一辈子。那这个车基本上这个可以一直陪伴你。另外呢，骑行这个运动为什么说可以骑一辈子、运动一辈子？就是它其实如果你姿势准确、姿势正确。然后呢，车架呀、车身呐、车子的调试是合适你的身形的，它不仅是不会有运动的损伤，还会有运动的这个好处。比如说呢，可以增加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可以保护膝盖。老说人老先老腿，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腿部没有什么肌肉支撑，但是骑行呢， 嗯， 是可以帮助你，而且呢绝不伤膝盖， 嗯， 所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这样运动我希望能够一直坚持到老。因为我们家里人从小到大，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好像到一定的岁数，年纪偏大的女性都会出现膝盖的问题。比我姥姥可能大概五六十岁还是六十多岁开始腿疼，之后老了以后呢，可能就得坐轮椅。我妈也是成天跟我讲说，呀，完了完了，人老先老腿啊，我现在腿也不行了，可能未来我也得跟你姥姥一样得坐轮椅了。所以我从小到大就特别害怕，说我老了以后不会这样 了，腿别出毛病是吧？ 对，我就觉得那样生活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想去哪儿去玩。而去走可能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如果像我接触到骑行以后，我就发现一方面当然是身形会越来越好看，现在穿衣服会比较好看，会瘦。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想未来我希望自己依然是个行动自如的，哪怕老了也是行动自如的老人，我还可以去世界各地我喜欢去的地方，因为我提前开始运动，让我的身体有肌肉，保护我的腿，让我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 嗯，是，佳佳说的这个担心啊，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太注重我们的工作体验，而忘了我们的休闲生活是享受。 嗯， 可能也是因为咱们的劳动人民太勤劳了哈， 是， 就是每天坐在电脑前，然后看着电脑工作。 嗯， 还有人说，哎呀，你看我每天上下班，我挤地铁，啊，我也出一身汗，这不就是运动了吗？其实那都不是，啊，那都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一定叫做主动式运动，也就是这段时间拿出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我主动去健身房锻炼，我出一身汗。 你说这个， 我 突然想起，对不起啊，大哥，突然想起，原来我特别愿意到美容院做被动运动。 嗯， 我不知道女生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比如说用些仪器， 嗯， 然后说什么，嗯，给你那个什么吹吹打打的， 脂肪打碎 啊，对对对，然后说什么等于你，比如说跑半小时步，或者等于你去健身房一个小时， 嗯， 那会特别相信这些，花了不少冤枉钱，后来才发现还是你说的主动运动才真正有效。 对，主动运动，就是说一个题外话，刚才大家说那个，这个有人说，哎呀，你去来我们这儿吧，啊，把你脂肪打碎。 嗯， 呀，打碎了，都碎了呀，碎了让它化成水 啊，从你的这个毛孔排出来，你这脂肪就没了。 嗯， 太棒了啊！就办卡就去了。 嗯， 还有人说啊，你这个你就躺这儿吧啊，我给你背后放松啊，给你按摩你的筋膜啊，等等等等啊，来做这些事情，这些都算是被动式， 对， 被动式运动 是 放松以及拉伸。 嗯， 你说有没有用？它在拉伸的效果上可能有一点用，比如我们看到一些职业运动员，他也需要借助按摩师的这个按摩，然后来帮助他做一些恢复。 嗯， 但他一定是在非常疲惫的状况之下，应该算是加分项。 嗯， 他一定是先经过主动的拉伸之后，然后加分项按摩师再来给他做相应的理疗，以及他有一些基础性的伤病做一些治疗，才会有按摩师的介入。那很多人说，那我上班你看我一身汗，现在这么热啊，我出了才也有500cc 吧，哈哈，我有没有这么多啊？那你说我运动也出这么多汗，那为什么我上班不瘦呢？嗯，我们讲究的是，其实你要想瘦或者想锻炼的话，一定是心率，就是核心是心率的上升。你的心率达到的是有氧心率的话，那一定就是一个减脂运动，时间越长那你减脂的效果越好。如果心率达到了一个无氧运动，一定是增肌的一个比如说佳佳说的爬坡，上山爬坡，那会儿你的心率可能已经达到160-170，它一定是增肌的一个过程。 是是是， 但你躺在那儿， 你心率怎么可能上去？ 60-70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边那边躺，所以其实是无效的。 对对对， 汗 出再多也没用，排水那只是。 他一顿可乐回来了， 就回来了。对，所以只有主动的运动，然后你才发现你在任何情况之下吃，比如喝可乐，吃一些好吃的东西，才没有心里没有负罪感。不然哪怕你去美容院按个3个小时，你出来哪怕喝瓶可乐，它也全都留在你肚子里。 所以佳佳，你还是一个，我听了你刚才经历，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挖坑人，对吗？就是当你有了这样好的一个体验之后，你愿意把别人也拉进来。哎，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没有主动拉，我就是发了几个朋友圈。 但是你要这么想，你没有拒绝。其实有的人 是 这样啊， 是是 是，有人比如说他特别喜欢一个人骑的话，突然你发旁边，哎，咱们周末一起骑行，你说哦，那个我可能不去，或者说我早上5点就走，来得及吗？就是其实是一种给一个台阶，对不起，我不想带你。 我不会。 对，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我是真心的感觉到好处，另外一个方面我是觉得有那么多人愿意一起骑，跟我一块儿出去骑车，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骑车刚才也说了有伴儿，原来我老得找俱乐部里的大神，大神有时候不爱带我，说实话我算是菜鸟吧，大神们可能都飞了，我这边还在爬着底下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上挪。我也遇到过大神在山顶至少等我1小时，冻得不行，我还没有到顶呢。所以如果能有跟我实力相当的人，我当然是非常开心的。另外而且就要是同事们愿意信任我，觉得这个运动不错，然后愿意跟我一起玩，而且感受到变化，我是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觉得你请别人吃饭也好，你送别人什么任何礼物也好，都不如让别人觉得真心实意的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变瘦了，变健康了，要有效果。而且他们一个带一个，比如一开始我可能带盛博张琪，然后呢再带高哥，然后慢慢高哥可能还有盛博张琪他们又带了像新疆琪啊，我们同事智慧啊，戴毅啊，林鹤啊什么，后来大家都一块骑车，一个带一个的，慢慢慢队伍越来越大。 对对，另外插佳佳一个题外话，那天我们在办公室放了2辆自行车啊，就我们聊天啊，正好走到那边，我说这谁的车，然后我仔细看了一眼，上面还有名儿，哦，还是一个汉语拼音。我说呀，贺林还骑车呢，因为汉语拼音不是倒着写的吗？ 是， 他名儿呢？我给你看，人家说这谁手？你看贺林啊，贺林。后来想，不对，林鹤。 对对对， 林鹤， 因为林鹤骑车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林鹤不知道大家对他了不了解，虽然说车，但林鹤老师呢，基本上我就没见过他运动，认识他也10年了吧，得原来也跟我坐的比较近。林鹤老师基本上就是很少去做运动的人，但是他其实身体上是应该多运动运动，然后可能会更加健康，所以他也愿意骑车，这一点让我特别的开心。而且他不仅是自己骑，他媳妇儿也带进来了，他老婆跟他对也一块骑。据说他们俩呢经常半夜10点以后刷长安街，两个人一起，这个我觉得也是夫妻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如果你 一个人去骑，老婆肯定不高兴。你想，天天周末不在家，或者晚上自己去骑，我一个人在家看孩子。但如果两个人能一块儿，我觉得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对，如果说真能找到这个志同道合的一种兴趣爱好， 而且他是一个个带进来，可能一开始没有这个兴趣爱好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培养，而且共同的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我觉得是比任何一些兴趣爱好都要健康。 对，之前聊了一位嘉宾啊，我们一起做节目，他说他呢玩这个桨板，玩完桨板之后呢，他再到世界各地旅游呢，都会背着他那个桨板去啊，到哪儿呢也不会去原来是看什么博物馆啊，看什么的，现在不去了，就找哪儿有公开水域，就到公开水域一住就一个星期那样，就完全改变了他旅游和生活的以及交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找到了他自由快乐的那一面。其实骑行也是一种方式。原来老说咱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我这个说的没错哈，咱们国家就是自行车大国，但不是自行车强国。大国跟强国之间它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国家骑自行车人口基数很大，当然你看一些世界上的顶级的一些自行车的锦标赛也好，或者说顶级的比赛也好，我们夺冠的或者说站上领奖台的人数屈指可数，众多的一些顶级的大牌的车队好像都很少有亚洲面孔的出现，其实就是原因在于自行车究竟是一个通勤的交通工具，还是把它当成了运动项目当中的一类，可能我们更多把它当成了通勤的交通工具。 所以自行车其实应该是分成好几类的哈，比如说通勤解决最后一公里，你可以选择像小蓝小黄那样的共享单车，骑别太远，但别超过3公里啊，不然伤膝盖。要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自己的通勤车，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还是通勤。 通勤。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级别叫爱好者的。这个级别 休闲骑行运动， 把它当成一种运动健康健身的方式。那再往上可能才是专业的运动级别的自行车，那车子本身就不一样，它也决定了你能够带它去做的事儿也不一样，反正我觉得我们太往前，你要说往专业级走不到，那你要回到通勤，那中间这一档我们既可以健身也不耽误通勤， 没错， 所以 即便你是可以往下调的， 对， 但你上是上不去， 对，因为我们不求参加什么这个比赛那个比赛，我们就是为了健身。 不， 那 你参也可以，就是参加比赛是可以的，就是休闲是骑行运动， 是吗？ 完全可以参加比赛，因为比赛现在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众参与型赛事， 像老山或者是世博图 都可以去参加。 但我看那些人都可厉害了，不敢去。 没关系，这个东西就别跟别人比。我记得有一年我对，就是你找得快了。有一年我买辆特别好的那个车，然后那个车 你那铁三车啊。 铁三车就是铁三，最后有一个，你也不叫铁三，因为我们管的叫计时车，单发计时车 TT 啊，因为，铁三比赛呢，它是不允许跟车的。你像一个车队骑行，一般你像 有补给后援， 就车队跟车之间可能也就是1厘米、2厘米，你的前轮跟它的后轮， 你说那个跟车 、也就1厘米、2厘米那样的距离，一个车就哗就过去了。但是铁人三项呢，它是不允许跟车的，所以后边就出了一种叫单发计时车。单发计时车它的风阻系数会更小，因为为什么要跟车？你要减少风阻。 对，破风，有人给你破风。 对，第一个人是破风的，那后面所有人其实都是省力的。那第一个人不行的时候，好，再上一个人再去顶，这是一个车队前行的一种方式。但铁三因为它不允许跟车，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单独走。单独走呢， 因为它算你个人的成绩是吧？ 对，算个人单独成绩，那车型车架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变成了风阻系数更小，所以你看它握把姿势也有所改变，不是弯把车， 前面还有一个， 前面一个叫手臂支撑的一个，它就是为了减小风阻，然后增加你个人最好的骑行表现，这个叫 TT 单发计时车。 哦，又长知识了， 所以那年我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单发计时车，参加了一个北京丰台铁人三项赛，那个车当时的外号啊，叫做公路切割机，就是给这个车起了一个外号， 就是它那么厉害， 就是它是可以破风的，像切割一样， 公路切割机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外号，然后很多顶级选手都骑那车，我就很不自量力的啊，买了那么一个车，就在骑行，突然就骑到最后。 旁边有一个人啊，就骑着我估计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的一个铝制的车架的一个车，从我们咔咔咔就骑过去了，一边骑一边看着我，公路切割机哈，咔咔就过去了。啊，我只能看，我们这个管叫文屁啊，后面就是文屁，就 大神就是大神，骑什么车都是大神， 就过去了。我当时想，哎呀，打铁还需自身硬哈、 哎， 所以呢，骑行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这个运动都不需要跟别人去比，当然比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比赛比赛，我觉得那场我只有赛没有比，没有比。但是呢，后来想一想，就是你只有提高自己的运动表现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你才可以驾驭不同的车型，然后才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这种运动快乐。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还算可以，至少是在铁三比赛里被人秒。你知道平时我们有时候骑东方红或者戒台寺谭王路这长骑的路段，经常能被骑着平把山地， 好，平把山地啊， 背着包 啊， 然后呢， 重装的， 后头可能还有一铁架，随时可能还坐人的 啊， 前头呢，恨不得俩水壶，身上再背一堆东西的老大爷抄，现在有很多骑行爱好者， 超队一边抄车队啊，车队啊， 而且人家基本上就是这包里随时打雨棒子，然后各种都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呢？补给车，就你所有的东西都往车上一扔，轻装上阵。公路车骑行服、帽子，然后手套，全副武装，然后累得呼哧带喘。这边轻轻松松，大爷大妈们携手骑着平把山地，照样把我们超，而且根本追不上。 没关系，我跟你说一个，有一年我在欧洲参加一个比赛，也是一个铁三赛。上坡啊，真的是上一个大坡，我就身边搬上号码布，然后那车就特别顶级啊，在往坡上骑，旁边突然来了一个就是当地人，欧洲当地人，戴着头骑个头盔，看着我一个山地车跟我打招呼，然后意思就是加油 ，come on， 就那往上走，从我旁边咵咵就上去了， 摇着车上。 我看他后边还带了一孩子，就是他后边有一拖挂， 啊、 自行车拖挂，拖挂里边 那 小孩不是蹬的， 他是坐在里边， 是一斗， 对， 他坐在里边。那个人从旁边咔就过一边过一边加油啊！我说哇，当时 觉得， 哎呀，是真是觉得心里面落差巨大。然后已经被打击一次了吧？第二次又打击，没过几秒钟，他的爱人从后边来了，加油啊！就意思英文 come on， 也骑了个山地，后边也是一个拖挂，是一条狗，带了一条大狗。从我们咔咔咔过去了，我是看着两个人从我旁边从上山啊，不是下坡上山，啊就过去了。哎呀， 你要这么想、 啊， 你前面一定骑的比他们长，他们可能从坡底儿开始发力。 未必。 你要这么安慰自己。 未必。 你要这么说，我也遇到过爬山行者，也是爬的呼哧带喘到山顶没路，结果一位大爷一位大妈手牵着手，大妈呢穿着凉拖鞋，大爷呢是夹脚拖鞋 啊， 然后他俩呢就是特别仙儿的那种打扮啊，然后从对面上来了，说哟小伙子还有小姑娘们这不错啊，加油啊，然后我们就问后面难吗，特别简单，啊，我们十几分钟就爬上来了。我们下去的时候怎么那么远呢？不仅远，而且因为没路，各种乱石，然后土坡，就想刚才那两位简直就是山中的大仙呢。他们怎么上来的？ 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出现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体育运动，你经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运动啊，高手如云，永远你不知道遇到的这个。什么这个长得帅的身形好的骑的车最棒的他是不是高手，也许可能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扫地僧 看不出来，对 就能把你给随随便便给秒了，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跟运动习惯有关，比如说我觉得有些大爷大妈为什么身体那么好啊，因为一直锻炼坚持锻炼，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锻炼到老，他身体素质就是比你突然之间锻炼的年轻人要好，这真的没辙。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山里面走来走去如履平地，像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间久了，偶尔进一次山，鞋子也要装备好，身上的什么水袋呀、什么快干衣啊、登山杖啊都备齐，你可能还不如别人走得快。 对， 之前连续几年，这个我们去参加那个香港100公里的那个越野赛，不是健行，有一个叫 HK100、哦、就一个100公里越野赛。那个比赛前几年的冠军就是他，那条路呢叫麦里浩径，就是一条很成熟的徒步路线。他最早那几届比赛的冠军就是麦里浩径的山里边的消防队长。 哦，天天走。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每天就走那条路，干嘛？就是大王叫我来巡山，他每天都要巡山。后来说有一比赛，就是我巡山路线的参赛吧。前年每年都是他冠军， 没法不是他呀，太熟了。 所以就是你说的，当然在体育运动当中，今天我们说骑行，他特别容易让人找到差距和不足。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有启示，为什么他们那么棒？他们可能比如说装备不如我们，年纪可能比我们大，甚至可能就是轻轻松松就能够把我们给秒了，是因为他们坚持，然后一直以来就没有中断过体育这部分的练习。你不管是巡山也好，还是可能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持一种劳动的习惯也好，所以这个如果你能够坚持，等到老了的时候你的身体素质一定也不会差，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再遇到那会儿的年轻人，我们也可以随随便便把他秒了，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锻炼。但如果你一直不锻炼，不管你多大岁数，你都永远 PK 不过那些可能看起来比你年纪大但是坚持锻炼的人。 对，也是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在于当你看到了这种差距和不足的时候，会让我们去一个是坚持，另外一个是克制，比如说你就放下，哎呀，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啊，比我这么大还这么厉害，然后晚上突然有一个人说，哎，出去喝酒吧，你会想不喝了。突然有人说周末，哎，咱们打牌吧，不打了。就是其实它会让你改变很多你的原来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你找到了差距，在运动上深刻的感受到了不足，然后你就会尝试去改变。那这样的改变哪怕是一小步，也会慢慢的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 对， 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觉得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发现身体的变化，然后因为这个身体的变化给你一些惊喜，你会更愿意坚持下去。但是还有一点，其实我也特别想借你们的节目提醒一下，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朋友想要骑车，但是呢对于骑行或者任何一项运动啊，总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想法，我骑就是骑行，随便找辆车，然后我就开始10公里、20公里，甚至可能也往50、100公里去走，然后告诉你看，我今天也骑了50，但我腰疼，我今儿骑了25，我肩疼。但其实有时候运动它应该是在一个相对科学的状态之下开始。 没错， 比如说你对于自己的身体了不了解，对于这项运动是否了解，它不是说你有这个热情然后呢盲目的开始进行锻炼它就一定有效果的，如果你没有科学的锻炼可能是反效果。 最后就说一个运动科学的事吧，简单来说说，这个佳佳提示的非常好，一个是运动科学，科学里面也涵盖着运动安全，安全也非常重要，骑行你要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都需要去学习。之前还有一个做金融的一个朋友，我问他，哎呀，股市说最近不错啊，你决定我要挣一笔钱。我那朋友就很，当然也不是那个嘲笑我，反正哎很友善说，你为什么说你要进去挣一笔钱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告诉你进去就可以挣一笔钱？我说这不是都涨吗？那我不是买了就挣吗？他说你看啊，说我学金融呢，我大学4年学的金融，我又上了2年的研究生。然后我出国深造了3年，回来之后我又实习，然后再跟我大概有15、16年的时间，我在里面投入了15、16年时间，说我花了上100万的学费，我现在都不敢说我进去就可以挣到钱。你为什么认为你在里面放个几万块钱，点一下鼠标买进，点一下鼠标卖出就可以挣钱呢？我说呀，有道理啊。他说你看你做播音主持你这么多年了，说你觉得我上来就可以播吗？说其实是一样道理，那同样类比体育也是一样，人家运动员那么长的时间去训练，然后怎么怎么样能够骑，你为什么觉得我买辆车就能骑呢？所以其实我们把运动当成了我们好像是你天生就会走会跑一样，其实运动是一门学科， 对， 它跟所有我们学的其他的金融啊、数学啊、什么财会啊、律师是一样的， 对， 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得到相应的收获和快乐。如果你认为我马上就可以做，